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盛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二集。 陈泽明抬头，那人微笑朝他举举杯。那是个年轻男子，五官算不上非常出色，眉目间若有若无带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。陈泽明微一沉吟，举步上楼。那楼下果然被砸了个稀烂，桌椅碗筷碎了满地，店中客人早已跑光。刚上楼便有士兵喝道： 来者何人？ 侍卫亲军马军杜玉厚。 陈泽明说着，冷冷扫视一周，来者居然官衔不小，那些士兵都有些吃惊，面面相觑了片刻，被陈泽明的气势所逼，慢慢退开。那人在士兵身后也不起身，听到这话居然也无动于衷，反而又喝了一杯。自家两名下属被捆在柱上，见陈泽明前来，又是高兴又是不安。陈泽明看他们一眼，也不开口，看向那名年轻的军官。 属下斗殴，你身为上司毫不制止，反倒助恶，罪加一等，还不快报上名来。 那年轻军官似乎吃了一惊。 侍卫清军都虞后如今监掌殿前司了吗？ 报上姓名。 年轻军官不以为然的一笑，起身挥手 走。 那些士兵瞥着陈泽明都忍不住笑起来，纷纷跟上的男子，两人错身而过，年轻军官笑声戛然而止，陈泽明忽退挡在他身前，阻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两个人对视片刻，年轻军官嘴角微扬。 你想怎么样？ 军法通管三衙，姓名。 话音未落，年轻军官突然飞身而起，仰脚便朝他面上踹去。这招又急又狠，那脚瞬间已到他面前，众人不由惊呼出声。陈泽明矮身一扭，居然险险避过那招，骤然伸手抓住对方脚踝，便要将他扯下来。那年轻军官一惊，却也是变招极快，双手刚扑地，另一只脚已朝他手腕处踢来，陈泽明不得不撤手。那军官逾越而起，眼中发亮，直瞧着陈泽明。陈泽明收回手，两人猛然间敌逢对手，都有些惊讶。静了片刻，军官笑容再起，转身便走。陈泽明一怔，不解其意。那些士兵纷纷大叫： 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 保不住你们了，各自珍重吧。 说罢果真扬长而去。那些士兵见状不妙，居然扑通扑通都跪了下来。 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 这就给他们解绑了。 其实也就绑了片刻，没打也没杀，犯不着兴师动众啊。 那被绑的两个人也跪下求情。军中早有号令，私下斗殴者杖70，基本上挨过之后，身体不好的便一命呜呼了。真要较真儿，侍卫亲军中诸人也逃不过。陈泽明也觉得此行太重，见对方立马示弱，哭笑不得，只得挥手： 下不为例。 谢大人， 谢大人， 谢谢大人， 谢谢大人， 谢谢大人。 对了，刚刚那人是谁？ 他是我们指挥使，叫杨良。 这样的上司倒也少见。 那军士听他这话，不由得面露惊讶之色。隔了几日，正当值，忽然有人来宣说皇上召陈泽明御书房觐见。陈泽明难遏惊喜，跟从而去。到了御书房，听有人在房中。 且看这人如何？ 这声音却有些耳熟。陈泽明不敢多想，入内跪下，三呼万岁。 爱卿，你来看这张弓。 说着，有人捧着一张黑色角弓端到他面前，一双手修长瘦削。陈泽明谢恩抬头，顺着那手看上去，不由怔住。 眼前那张脸上的笑容依旧懒散，微带嘲弄般看着他，面前居然是前两日才交过手的杨良。 爱卿，怎么了？ 陈泽明方然猛醒，恭敬双手接躬，内功入手冰冷沉重。陈泽明仔细看了看，正待开口，忽闻皇帝在桌后笑道： 杨良，听说前几日你在街上又打了一架。 陈泽明一怔，不觉握紧了躬身。 陛下果然耳目众多，消息灵通，微臣知罪了。 他的语气不够认真，也远不如陈泽明恭敬，皇帝看起来却并不在意。面对他的时候，皇帝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不再那么高高在上，遥不可及。陈泽明只觉得浑身冰凉，这才明白那军士当时看自己的眼神为何古怪。这杨良品级虽然不高，却显然是皇上的宠臣，是以那日才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自己在官场中本已举步维艰，却无意中又树了个大大的强敌。皇帝微微一笑，看了看陈泽明。 陈爱卿，你看这宫如何呀？ 之后自己是如何应答，陈泽明记得并不清楚，但他至少看出了皇帝与杨良两个人之间关系亲密。他不懂皇帝召见自己的原因，难道只是为了鉴赏这张弓吗？临退前，皇帝无意中道： 原来这陈家公子是这么个性子。 陈泽明不知褒贬，只能默然不语。杨良朝他诡秘地笑了笑。离开御书房，杨良朝他拱拱手： 陈大人，在下想请教一个问题。如果下次再有缘遇到，大人还有心情再管闲事吗？ 陈泽明紧紧抿着嘴，如标枪般笔直站着，冷冷看了杨良半晌，终于开口： 军法，通管三衙。 好一副牛脾气。 两人不欢而散。之后陈泽明明白自己的官运大概是到头了，万岁那句话透露出的似乎是某种失望。为什么失望，陈泽明并不知道，他知道的是对几乎没有人脉的自己而言，这份失望也许是致命的。自己做的并没错，只是在这里这些都不适合。他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并不心平静气地等待着，等待有一天调令下达。那一夜恰巧他当值，下属急报，皇帝震怒，急宣当值将官觐见。忐忑之余，他赶了过去，却见皇帝站在重彩的玄华门下，一身锦袍。在黑压压一地埋头跪拜的人当中，皇帝一人独立如鹤立鸡群，冷冷看着陈泽明疾奔而来。陈泽明单膝跪下，恭顺低头，没想到每次见到万岁，情况都要更糟糕一些。 陈泽明叩见万岁。 你是怎么带兵的？朕偶然来查，居然玄华门无人。 是方才有人报墙外有人影，疑是有人闯宫，兄弟们都追过去了，一时没留人。 有人闯宫，你这当值官却不知道。 时辰一时失察，请万岁降罪。 你急什么？你当然有罪。这宫中防守如此脆弱，朕却还不知。侍卫秦军每年军饷数十万两银子，全养了这些饭桶。今日当值兵士，连你一起每人10鞭，再交刑部。 今日起，此等玩忽职守之事，均严加追究。 陈泽明心中一震，见皇帝转身便要起驾回宫，数月来的那一口闷气突然自胸中升起，禁不住大声喊：“ 万岁！此事乃臣一人之过，自当一人承担，请陛下饶过诸多当值卫士。” 一人承担。 是。 好。好啊。朕跟当年一模一样。 说罢伸出手，旁边早有太监知心知意递过马鞭。皇帝持鞭在手，缓缓转身，指着陈泽明 脱去盔甲。 陈泽明怔住，难道便要在此地用刑，与法不合？皇帝面无表情看着他，眼中有股奇特的怒气。陈泽明静了片刻，抬手取下头盔，众人无声看着他脱去盔甲。铁质盔甲落地时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却也打不破这片沉默。马鞭高高扬起，带着啪的一声脆响，凶狠地落下来。 哼！ 陈泽明背向皇帝，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，白色中衣上立刻渗出一条血痕，渐渐扩散。皇帝又举起了马鞭，他高举的手臂宣告着他难遏的愤怒，然而，他愤怒的是什么？十鞭过后，皇帝将鞭子扔给身旁太监，陈泽明的背依然挺得笔直，但却显然已有些僵硬。他微微垂手，汗珠从额头顺着睫毛再落到地上，背上鲜红的血迹纵横交错，触目惊心。 今日当值兵士每人十鞭，再交刑部，都虞后也一样。对了，刚刚这十鞭是我赏的，不算在内。 陈泽明浑身一震，双手紧握，隔了片刻终于渐渐松开。 这十鞭是告诉你不要随便出头。朕下命令不是用来给你们讨价还价的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